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以及城市的道路通行情况。北京市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特为本台提供了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3.3摄氏度。本市白天的天气将以晴为主，气温上升还是比较快的，能见度呢会逐渐转好，到中午前后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夜间大气扩散气象条件呢有所转差，雾和霾的天气呢将有所发展，还是请您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间多云为主，会有2级左右的偏南风，气温在14摄氏度到10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风力不大，能见度尚可，登山气象指数呢是3，比较是一登山。不过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后部偏南气流的影响，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所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今天的气温在17摄氏度到4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0，感觉天气较凉，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呢是1，感觉偏冷。今天光照条件好，风不大，比较适宜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而且呢，受一些活动的影响呢，有部分干道呢，现在呢还有一些交通管制措施。我们来分别的看一下，在京藏高速出京方向，目前呢正在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过往司机朋友呢，请您注意小心避让。在西部地区，西四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科峰桥郊区一直持续到南沙窝桥郊区。在西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紫竹桥郊区一直持续到航天桥郊区。在西三环路的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这是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花园桥郊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在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从四环路路段一直到二环路路段呢，现在全线都处于拥堵状况。然后呢，在西二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胡营桥区一直持续到车公庄桥桥区。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区。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二环路的景泰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分钟寺桥桥区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而在东三环路的内环自北向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三元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京广桥桥区，而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小武基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东风北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躲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Thank you. 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5，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没有冷空气的日子啊，扩散条件逐渐下降。前几天呢一直是高颜值的天气啊， 对， 今天呢我们看到了有些雾霾，那么这样的天气呢基本会持续到周日的早晨，那么周日的时候呢会有一股弱冷空气到达北京，到时候呢清新的空气才能够回到我们的身边。不知道这样的天气会不会影响我们出门踏黄的脚步啊。 本来因为预计11月第一个这个周末也是咱们象山啊， 嗯， 八大处啊这些地区的这个交通高峰，如果天儿没有那样的蓝天了，是不是能去的人稍微少点？ 当然这是想象哈，估计拦不住，因为这周也算是差不多最后一周了， 再不看就 再往后就看不到了啊。好了，那么除了这个赏秋景赏夜之外呢，可能还有朋友呢喜欢每年的这个时候呢去看一看候鸟南下越冬的感觉。那每年的10月到12月中旬呢是冬候鸟南下越冬的一个迁徙时间，那么咱们这是一个中转站， 对， 然后尤其是官厅水库那一带啊，说每年的都会有冬候鸟，特别是先锋部队准时抵京。 对， 10月1号昨天头一波已经到了。 嗨，哪算那么准，人家鸟你当时看着日历走的呢，早肯定有零星的来的，就大部队可能昨天看着比较旺盛。 所以这是先锋部队嘛，人家有专门的在那负责监测的专业人员。 对对对， 每年都会这个监测，然后说他们有可能提前有可能错后，但是今年特别准，10月1号哎就到那儿了。 哎，你别看 有导航你知道吗？ 这些年咱们这个环境的治理真的是很见成效。官厅水库咱们我反正已经得有些年没往那边去过了，今年这个11的时候算是经过了一次啊。整个这个水面呀，我们知道其实前些年在看新闻的时候心里面都挺痛心的，因为原来咱们北京其实两盆水，你知道密云水库是咱们直接北京完全使的一盆水，官厅水库是北京和河北两地咱们分着使，但是后来前些年因为水质下降，官厅水库已经退出了饮用水的行列，只能去做工业用水了。可是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官厅水库的水也在一点点的变清变蓝，候鸟们的这个大量的回归其实就证明大自然的这个选择是最准的。 对，不光是这个雁类野鸭类，包括一些这个大天鹅的种群都会到这里来栖息的啊。 对， 另外呢就是每年的11月份呢候鸟过境是北京的一个高峰期，不光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水库，像海淀朝阳大兴门头沟这样的森林湿地公园， 对， 都会有候鸟的过境通道。那么这些鸟有些是非常珍贵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非法的捕鸟者在觊觎他们，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大家啊，我们远远的观望他们，不要惊动就足够了。 对对对， 那么那些有坏心思的人说点什么呀，说点什么我觉得都不解气， 真的。保护好这个自然的这个环境，你想这其实给咱们这个城市增添了多少的亮色和这种美。之前最好的时候你知道每年其实到这个候鸟迁徙的季节，就连玉渊潭公园八一湖都有可能有天鹅来落脚，那景色多棒啊。 是，但是那样的坏人他们心中是没有美没有善的， 是 没有善心的人是看不到眼前的美。 对， 所以大家呢我们听众当中都是好心人啊，如果你去看鸟的时候或者发现有这样的人，你及时捕捉到了， 对， 在能够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通知相关的部门， 对， 拿下，将他们统统拿下，他们怎么是拿鸟的咱们就怎么拿他们。 咱们上次不是报过一个在那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个老头去把人家那个正孵化的那个蛋是给人给偷走了，然后一个加拿大的女孩沿着就追了得有将近1公里2公里，号召大家一起过来，最后把这个人给擒获了。 我们需要这样的正能量啊。 对， 好吧，美丽的环境始终是要靠人为去好好的维护的。好，分享了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事儿，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这两天呢，我们比较热议的呢，就是跟这个养老助残卡， 对， 就是我们俗称老年卡，还有呢，就是跟这个电动车的车牌有关系的一些话题啊。这位听众啊说，昨儿呢拿着那个老年卡啊去乘坐公交车，哎，成功了。 对。 那么其实当时在银行办激活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呢说不行，就暂时还不行，但实际上实践是成功了， 成功 了，就是可以的。另外呢，他还想问一个问题，他昨天啊坐了一趟九字头的车，但是那个刷卡机没有反应。司机师傅也没说什么，但是其他车都有反应。哦，您昨儿拿着卡去各个头的车都尝试了一下是吧？ 九字头 体验了一把是吧？ 郊区线路、 说为什么呢？是九字头的车它就不起作用吗？ 也可能就是咱说的陆续是不是得在那个系统里面做一个那个识别呀？但人家就像您说的，就我们昨天不是也说吗，司乘人员人家一看这么大年纪肯定是符合免费坐公交的，没想就没想，人家也让您上去了，等于是 也有可能，因为每天他们要面对那么多的人是吧，就不想说那么多话，也有可能啊。但是九字头的车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因为这些实际的乘坐情况肯定是大家比我们更清楚一些啊。还有一听众呢说，我都发了三次了怎么没给我说呀？不瞒您说，我们就瞧见这一次，他就想问一下帮友们啊，他说我的这个血压计胶管坏了，什么地方有换的有修的，能不能告诉我一声？ 哦， 但是这位朋友没有留电话啊，哪位知道的话呢，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来，我们一起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有口福啊，大闸蟹。他说已经蒸熟的螃蟹该怎么保存啊？我们往年说的都是就是那个活的蟹，因为头一顿可能吃不完，就这次过两明天再吃，或再崩一天再吃，说那怎么保存，说有的说养的澡盆里什么打一蛋清什么各种各样说法都有啊。 大闸蟹这东西 他给弄熟了， 的确现在是就是经常一买就是那一箱，一次真的吃不完，这东西太多，就一顿吃太多也寒，对吧？ 对。 有的人就是想活着保存，因为咱知道这东西死了马上就不能吃了。 对。 这位是已经都提前蒸熟了，其实蒸熟了保存比活着保存相对还容易一些。 其实如果保存的方法正确的话啊，这个比较活灵活现的大闸蟹它是可以存活至少能三天，还有的人能让它活7天， 一个星期都是可以 的，养的那个浴缸里面。熟了的话您就放冰箱里呗，但即便是熟了的话也不能说咱说隔一月再吃，那不行。 对对对， 这种东西还是吃鲜，最好是一顿能够吃完， 他要的是那个鲜味儿。您也吃不完，您要么招呼一下我。 我有的是人帮您吃是吧？好吧，反正以前我们就是第二天再拿出来蒸一下，但是肯定那个味道不如头回那么鲜了， 鲜， 因为它又过了一遍嘛。 对， 至于还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和程序啊，哪位了解的话呢，可以给我们说说啊。已经熟了的啊，不是生的啊，已经熟了的，没命了的大螃蟹该怎么保存啊？好，下面也是烤的事儿啊。 这档次掉得太快了，什么呀？从大闸蟹变成这么居家的一个食品了。 挺好，挺好啊。 挺好啊。自己在家里烤馒头片儿。这怎么烤？我是拿那个新买的特软和那个馒头，鲜馒头，还是拿那个已经搁了一宿晾干了的风干馒头烤？这词儿弄的，我就知道有风干牛肉干，我还真不知道有风干馒头。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呗，就干馒头呗。 干馒头，对 啊， 拿什么烤合适？ 干的吧，那个湿的太软了吧。 稍微干点就行， 就跟那个炒米饭似的， 对对对， 就最好用那个第二天就那个剩饭炒。 它别的 一粒一粒的， 咱别的不说，你刚蒸出来软软乎乎湿湿乎乎的，你烤的时候费火呀，你先让它自然的蒸腾一下，再烤，烤的焦黄一点，脆脆的，直接搁嘴里磨牙，其实挺好。 对，因为那个烤馒头不是吃的是那个脆崩劲吗？ 对， 是吧？就那会儿不是我听我姥姥说，他们那会儿就是都放在那个什么炉子上。 哎，对对对对对， 是吧？还有穿成串的，就那么干靠着，也没有抹这个抹那个的哈。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真从口感上来说啊，你要已经风干了再烤，有点太硬了，就是别太湿，也别太干，就最好是皮儿烤硬了脆了， 但心儿还有点软乎劲儿，那种时候吃的口感 我觉得最好。那我们怎么把馒头弄成那个德行呢？ 就是我觉得你腾好就不至于说你刚腾完新的软和馒头不吃，好比说你搁在冰箱里的第二天拿出来以后，它水分还没全散发呢，还是软和的，只是凉了， 有一点硬了的那 种哎，搁在这个火上一烤，这个水分又化了以后，芯儿还是软的，外壳又是焦脆的。但千万注意一点，咱别真给烤糊了啊。这东西糊了以后它是有明确的咱们说一类致癌物的。 行，哎呀，这头两个问题都不在我们了解的范围之内啊，至少不是很了解啊。来看下面的问题，这个应该你有体验吧？ 哪个呀？ 他想问一下，就是隐形眼镜戴哪种好？日抛的、月抛的、季抛的、半年抛的、年抛的，还有吗？还有别的抛吗？ 没有，最长就到年抛了。 他已经把能抛的都说出来了啊。哪种好？ 这个根据需要 啊。 就是其实没有单纯的好坏之分。我呢这些年已经就除了演出什么这种时候以外，已经不再戴这种隐形眼镜了，所以我就都选择日抛了。但是呢对咱们北方地区来说，空气比较干燥，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而日抛的隐形眼镜呢含水量都特别的高。我们直接去听宣传词会觉得含水量高，那不是这眼睛适应性更好吗？的确你戴上去是舒服，可是一旦进入到我们这个自然的环境当中，室外的这种环境当中，迅速的这个水分就会蒸发出去，你的眼睛反而会觉得有些难受， 尤其这个季节， 这个季节 本身就干燥， 对了， 是吧， 秋冬两季。而年泡的呢含水量相对低一些，但是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反而呢会舒服一些。但是年泡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眼睛泪液里面是含有少量的蛋白质的成分的，就除了我们的这个水分无机盐以外还有蛋白质，而这个东西是会在我们这个角膜接触镜啊、隐形眼镜上啊去直接进行沉积的、附着的，所以一定要按照说明书上的这个要求啊，定期的很短的时间，其实就是最好有条件的话3天到7天左右就去做一次清蛋白的这个工作，都有那些药片去化，这项工作千万不能省，才能够长时间的保持我们的这个镜片的这种洁净程度。 听你这么一说，等于就是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真的是。 日抛的就不用清洗了嘛，就扔了就扔了。但是你的眼睛能不能适应，尤其这么干燥的天气？ 还有一点，日抛贵，你要知道，就每天用，虽然单副镜片比年抛的便宜好多好多，可是乘以365，那个价钱可不菲。 那月抛相比来言就是会实惠一些， 对。 年抛这个我觉得就麻烦，你得经常的去清理。但是我们自个儿清理能不能清理到那个程度那么干净？ 现在一般都会买一个那个超声波的那个。就是清洗仪，直接嗡嗡嗡嗡嗡震着，把那东西给荡下来。 好吧，这个也确实是因人而异，跟您的需求有关系。 对， 我戴过一阵儿，这个就是 太麻烦。 不是我眼睛适应不了，就红不舒服，痒，可能也不适应，或者也许剩一段就好，但是我没有坚持下去。 对对对， 每个人都不一样、 循序渐进。 好，关于眼睛的问题啊，我们会在下周五请一位眼科专家，回头我们问问他啊， 好， 问问这个眼镜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我也碰到过，就是那个502那样的强力胶，现在不是都是那种小管的了吗？跟小牙膏似的。说这个怎么保存？他每次用完之后吧，就干了，然后下回再用的话，说就用不了了。说这个这是一次性的吗？这肯定不是一次性的哈。 有那种比较厚的那种双面胶，大家知道那个胶本身它是有一个小泡沫塑料的那种托，托在那上，胶在那上头，您先把这面胶粘在上面，再把背面的这一溜厚底儿给揭开，您就把那个小东西剪下来一小块，每次这个502挤完了以后，您把那个小块盖在这个502的瓶子上，下次用的时候把它揭下来以后，头上那点拿锉稍微锉一锉，它是一个很严密的封口，就给它堵在里头，就不会干了。 行，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这叫保鲜吗？ 保湿，这是不是 保 鲜？ 保湿的方法啊，当然针对于的是这个胶啊。反正我有几管也是，然后就扔了。其实你知道里面还有呢， 哎、对对对， 挺浪费的啊。 是是。 好，下面这位听众啊，问了一个工龄的问题。哪位朋友碰到过相似的情况，给说一下啊？他说他在某个单位工作了35年，如果买断工龄，单位一共能给多少钱？ 说这个按规定一年工龄给多少钱，他说他不太了解这个，按说你应该去问单位的人事啊，是吧？ 他可能是担心单位给的那个数字啊是不是有什么不合规定的、嗯、但其实我跟您说，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单独定的， 它是不一样的、嗯、 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这个答案没有人能给您，就是如果说您觉得不合理，您可以去跟工这个单位再去议，如果您有其他的证据，好比说一起同龄的同时进单位的，然后呢这个别人给的多您给的少，那您可以去这个仲裁部门申请这个我们的这种劳动仲裁这种争议去解决，但是您直接说问说买断工龄一年是多少钱，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数 啊、哦！你要非问多少钱，那也只能问本单位的， 对不对？ 我们能够给到您多少钱哈、嗯？那有什么相关的注意事项吧？哪位听众比较熟悉的话，可以跟这位罗女士交流一下啊。电话是15117981093，15117981093。下面这听众是找人的啊， 哎，找一位朋友，他呢是在丰台蔡虎营桥西那边住，叫曹福生，1964年生人，属大龙的，有3年时间都联系不上了。要是有知道的呢，或是本人能听到广播，联系一下，说我有急事找你。这种我们多次说过，您有什么事儿您得说清楚， 或者说您跟他是什么关系， 对， 是朋友啊， 对， 是同事啊，要是其他的就什么的， 而且 我们不负责、啊、 最起码的一点，您找人，您知道人家叫曹福生，您的姓名我们说也得说一下，人家好知道人更不跟您联系，对吧？万一就真是债主子呢、真是债主子，咱们该还钱得还钱啊，这不合适 是吧？但是有些事情不是这个民事能够解决的啊，这个该报案报案，或者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啊。当然我们说的严重了， 人家这应该就是朋友，真的就失去联系了，现在肯定有什么事要联系，但是我就跟您说，找人的我们这个规矩按说您应该把这些信息都提供了、啊、 嗯，至少说明你们是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这里找老同学的挺多，老同事老街坊的挺多的啊、嗯、好，我们 电话没说、13651311579，13651311579。 还有位听众挺逗的啊，说你们吃不完的找季童啊，哦，大螃蟹是吧？ 都知道他的这个爱好是吧？ 行吧。还有位听众呢、嗯、也问到了做饭的事情啊，他说我今儿有机会做饭哦，您今儿才有机会做饭，有人得天天做啊。他说排骨、鸡腿和白萝卜。说能炖在一块儿吗？ 能，我们食堂老这么做 啊。说还加点什么呢？反正瞅着这三样没什么不能搁在一起的， 没有犯忌的。 对，但是白萝卜那个味儿吧，它比较 看每个人喜好了， 串就是有的人可能不喜欢那个味道。 对， 那您给它弄在一块儿了，是不是爱吃排骨的回头哟有这味儿了就不爱吃了，鸡腿儿它反正要出问题也就是这点问题吧。 对，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 您能买白萝卜应该就是这味儿您是能接受的，这种东西都属于是挺个性的、啊、喜欢的人。 您说您难得有机会做顿饭您还不给做成三道菜您还给一锅烩了 省事儿啊， 这忒省事儿了啊。行吧，那我们这些问题呢先放在这儿啊，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这一时段的转让的信息。 嗯，这位朋友啊，转一个那种游艇式的电暖气，99诚心，100块钱，在定慧寺附近，电话是13717798968，13717798968。这位朋友转让这东西我还真是头回听说，叫锁骨固定带。 嗯， 这是健康用的还是你们女士这个健身美容用的东西？我不知道， 我没听说过有这个，是不是就是伤着了什么的啊？ 骨哦，那种 我猜啊，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早点有就好了，我这锁骨也不至于骨折。三行9诚心，住在清河，电话是13161310520，13161310520。这位朋友呢转让的这是全新的格兰仕电磁炉，100块钱，东西在三里屯，电话是13691383377，13691383377。这位朋友这是叫东方启明星篮球卡，还有50多次，每次价值120块钱，这是一个篮球俱乐部，说在北京有许多教学网点，条件都挺好的。他们呢是以前一直在五棵松这个叫 High Up 篮球馆，听说过是吧、 嗯、听说过。 但是呢因为这个孩子今年上初3了，没有时间打球了，所以转让。其实这个我跟您单说一句啊，就是初3当然课业任务很重，但咱们知道现在 是真实的培养孩子，叫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嗯， 未来高考这是连艺术类的，就美术音乐都要加进高考的项目当中，虽然占的分值不高吧，也有几十分。体育现在也是都直接算到这个总分里头。中考 你还别高考了，咱们就说小学生吧。 对， 现在这个小学生如果 达不到良好，不 达不到良好，连三好学生都评不 上。是，所以呢， 要注重孩子这个体育锻炼啊。 对，课业任务再重，其实我觉得您说一个星期去打这么一次球没什么坏处。反正我们同学当时我记得，就到高三的时候仍然每个星期要打那么一两场球，也没有因此学习成绩受到影响。 嗯， 这个还是该锻炼得坚持啊。 啊，你起明星派来的。 嗨，那倒不见得非去这家嘛。 我们说的是这事儿啊。 对啊。这个卡呢是适合3到16岁的孩子，基本上一个教练负责8个孩子。有意者联系13651119800，13651119800。 好，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淋浴花洒，还带包装盒，是 PVC 材质的，带软管一条，转让价格呢是20块钱，电话是15611006。哦，不对，15611006210，15611006210。 这位朋友呢，有一台鹦鹉手风琴，96贝斯的，这个琴保存的非常好，没有任何磕碰，风箱也很紧实，音色也很好，860块钱转让。东西呢是在马家浦西里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门口。哎，上次是有这边的那个听众跟我们说那马家铺是吧？我记得，马家铺西里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门口，电话是13718885424，13718885424。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台按摩椅，很好使，但是没用过几回啊，家里小占地儿，那个按摩椅一般都挺大的。 对， 他说是儿子孝顺给我买的，原价4000多呢，现在呢打算2000出手，还有90%呢，说就卖了吧。同时呢求购谁家呢有布艺两人坐的小型沙发，说不坏就行啊。电话是13520460127，13520460217，啊，您这个大椅子换成小椅子是吧？ 我觉得您最好跟儿子商量商量，原价4000多，现在2000，孩子孝心这不就辜负了吗？ 但是他如果用不上的话，家里面地儿小的话，那个真的很占地儿。 找一个墙角， 走来走去都不方便。 墙角一搁那东西真挺舒服的。按摩按摩， 那你收了，你收了啊，也挺实惠的。好吧，那这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第二时段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天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

但我这没太明白，您说的过一下油的意思是说先炸一下，还是说只是稍微的刷一下油，就像人家外头做那个烧烤摊上，是直接拿那油刷子刷一下， 刷一下， 刷一下就行。 你炸那不就成炸馒头片 了？对对 对， 对 吧？就是刷一下，可能是。 然后再烤，这样香。那是，这您要再撒点啊辣椒面、孜然什么的更香。 对，这位朋友说啊，过去都是那个就是头天的剩馒头，然后呢就直接搁在饭盒盖上，搁暖气片上，但是现在这招还不行，因为。暖气还没来 呢， 除非是家的电暖气， 对对对， 但是那劲儿可能不如火的那个劲儿大。 哦， 你想啊， 对对对， 是不是那个火它能烤出那个糊状来？ 对， 暖气片能烤出那个糊状来吗？ 只能烤干糊， 是吧？只能烤干啊。 对，对， 还有听众说烤馒头片啊。用新鲜的馒头烤出来比较好吃，他觉得 啊， 说因为烤本身的过程就会失去很多水分，如果用干的话它本身就很干了，你再烤就会口感很差 啊。 所以呢遇到馒头太干的时候呢，你可以来点水，稍微给它蘸一点水再烤，效果也还是可以的哦。 嗯嗯， 还有听众说我用风干的烤过，结果烤成黑炭了。 哎呦， 过了你这个火太大了是吧？ 嗯、 啊，还有听众分享啊，是这样的，他说如果是喜欢香脆口味的，那么一般采用新鲜的馒头，外面那个皮儿烤黄了就行了，那里边还有点湿度啊，就那个芯儿有点软和。 对对对，我就是我刚才说就这意思啊、哎。 如果你为了就是储存的时间比较长，可以用那个干馒头，就它本身就干了嘛， 对对对， 不带水分，也不会存在那个。腐败的文字了，行吧，那就是干的湿的其实都行， 都行， 而且口感也不一样、 嗯、 那您就来两波 比较比较看爱吃哪个， 来两波都行啊。 嗯还 有今儿有机会做饭的朋友打算用排骨鸡腿和白萝卜炖一块儿 啊，有听众教你怎么炖了。 哎，先把这白萝卜过火煮一下，然后呢水倒掉，排骨用水泡一下，中间过一次水，锅里放水，排骨呢先把那个飞沫打了些，加入葱姜香叶大料，快熟的时候再加入白萝卜，因为萝卜很容易熟容易烂啊，那白汤很好吃。这鸡肉的我没做过，估计没什么问题，也用这方法、但是您要是说想把这两样搁在一块儿，您得注意啊，排骨跟鸡肉炖的时间可不一样，鸡肉很快就烂了就飞了，所以可以晚点搁 啊。先炖排骨，然后再炖鸡肉，最后搁萝卜， 对 啊，就可以炖一块儿啊，没有任何问题。来，我们再说第二干的事儿啊。 啊，502是吧？ 502，大家出的主意也挺多的，都各自有各自的招。 对， 好多人都说用那个保鲜膜把那口给它裹上，就密封好，或者整个的包上，因为它个儿小嘛。 对 呀。说不透气就不会干了。 对，另外呢还有几位朋友都提到，就是您用完了以后搁在冰箱里头冷藏，这样的话呢反复用一年都不会干。 哦，行，我学会了。 然后还有的朋友呢是，这就现在肯定是生产厂家也知道大家有这个问题，他买了一种502，拍了照片了，我看 啊 挺好，用完以后盖上，他随这个瓶盖外头他带了一个小汁儿，口上那就算堵了呀，您下次再用的时候拿这小汁儿把它给扎开，新的这液水就又出来了。 还有听众说502是那个尖口的那个皮儿嘛，说每次用完之后呢可以用打火机啊把那个瓶口的地方烧软了，然后你捏它一下，下次再用的时候你把它剪开、就没有问题了。还有听众说我买的这种502很好使，每次用完之后盖上，下次再用的时候呢用502随带的小汁儿扎一下。他这也是随身就带了一个小汁儿。有的是自个儿准备一小汁儿。 其实我现在觉得这类东西这个产品啊，厂家就应该 专门这一点 生产一些小包装，好比 现在那个挺小的，现在就这么点儿，大概也就是小拇指这么大 小，但那个也能够用个几次的。 对对对， 就应该做那种一次的。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我们装电脑自己存电脑，CPU 接到那个主板上是需要有那个散热的那个胶的，直接跟那个散热风扇散热器接在一起。 我知道了。 那个东西作为中关村卖电脑的人，人家都是拿整瓶的那个那我买一个肯定没有用，我自己就装着一台，人家后来就出了就这么点一个小的，就跟咱们随身带酒精棉似的。 我知道， 那一个就给着一个用。 说的有点远，其实就像什么，现在有那种特别小包装的眼药水， 哦， 一次性的， 对对对， 一天基本上一天就用完了，就那种的就可以，是吧？ 我应该设计点这种产品。 还有听众说可以在那个地方啊滴一点蜡，就是用蜡封好，然后再把那盖子拧上。总而言之，就是你把那个口那儿得用蜡也好啊，是什么保鲜膜也好， 就跟外头隔绝。 哎，对，给它密封好了，就没有问题了啊。还有听众呢，想问一下那个哪儿能买到平价布鞋？ 对，这是刚才 布棉鞋啊，布棉鞋。 平价布棉鞋什么地儿买？就是不能是那几个老字号啊。那几个老字号我知道也卖布鞋、棉鞋，好家伙，那双鞋比我皮鞋都贵。 它是按工艺品的价来卖的啊，手工的。就关键就是您的这个评价，就是您自己的那个底线是多少？就多少您认为就是评价了？ 我觉得啊， 十块、二十块、三十块， 对，就咱以前这踏了板，咱们说，或者不是踏了板拖鞋，就那种叫什么，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以前老师老说，就是训孩子没穿球鞋的，穿板鞋的出列。他指的板鞋就是那个布鞋。 他要的是棉的 布棉鞋，对，就这棉鞋 是毛窝吗？ 那倒不至于，就老的那种棉鞋，黑面里头中间续着棉花， 那不就叫毛窝吗？ 那叫毛窝呀，毛窝没有毛窝，我就应该像 UGG 那样。 哎，就过去的那个棉鞋不就叫毛窝吗？ 不知道， 好吧，反正就是他讲 哪儿的口音。 北京叫毛窝。 这你们东城的口音，我们西城不这么说。 东城的朋友得给我点赞啊。好吧， 我不知道，瞎说 的。哪儿能买到平价的布棉鞋啊，想问一下。还有听众呢问了手机的问题啊，我们先说一下。他是说目前比较新型的智能手机有没有自己可以换电池的？没有吧？ 没有。为什么？我可以告诉您这个原因啊，就是越是新型的高档一些的这个智能手机，好一些的，它为什么不让您自己换电池？一个是自己换电池，那个电池的质量没法保证，有可能会因为电池的性能影响整机的性能，使得您用这手机的时候体验不好，然后最后还觉得我们这牌子不好，会毁这个形象，所以人家从设计上杜绝这一点。再一个，现在的锂电池啊，我们正常的使用寿命，咱们说500次到800次，就是完全的充放电，基本上可以涵盖我们使用周期差不多2年到3年的时间。像我的那个手机，现在用了马上就还一个月就满3年了，我现在充放电次数是978次，就是已经就是电量不足了。但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按照我们硬件的进步更新的这个水平，这个手机已经处于该淘汰的时候了。它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强制您到几年以后就去换一个新的，就商家他的这种手段嘛，对吧？要不然人家您买一个手机使10年，人家后头新手机卖给谁去？所以根本就不出您所说的这种，您能买到能换电池的手机，大多数都是一些就是咱们说或者不太小型的品牌啊，甚至有一些山寨品牌才会采用这种处理。 好，下面还有一个手机啊， 我看到 手机的问题，正好今儿大鹏在，就请教一下你。得， 嗨， 你 客气，来， 你来，我歇着。没有，我看看其他的信息啊，你先来。 他说是这样，他说用的是苹果手机，他说如果呢我没有这个流量套餐，我不敢大量的使，如何设置一个流量提醒啊？就是他说他写的特细致，比方说我一个月我就想用500兆。那么用到490兆的时候，能不能提醒我一下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这个没有问题啊，我跟您说，这个手机的名字我直接给您推荐一个，叫腾讯手机管家，就咱们用微信的那家腾讯啊。腾讯手机管家，您下载这个 APP， 就这个 APP 啊，进去以后安装好了以后，它就会弹出它的各种功能界面，功能还是很强大的，清理照片呀，清理空间呀，拦截骚扰电话呀，短信呀什么的。在这其中啊，就有一个选项叫做流量话费功能，您点一下进去，这里面您自己设置您这一个月可以用多少，您设好比说500兆，这一个月500兆，它就给您列出来，那日均啊，不是600兆除以30，一天不就能用20兆吗？让您自己大致看看，然后设置一个提醒额度，比方说像您说90%，用到450兆的时候还剩50兆了。到那天手机自己会弹出一个窗来，本月流量已经即将用尽，请您注意是再去续一个什么什么这种套餐呀，还是说就把数据流量关了别再用了。 行， 就这么一功能啊，很容易， 您记住了吧。腾讯管家啊， 腾讯手机管家。 好，也有听众分享了关于这个日抛、月抛、季抛、半年抛、年抛的啊。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他目前本人使的是月抛，因为是实惠，最大优点是实惠，也比较符合咱们国人的使用标准吧，因为用的人比较多嘛。年抛的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什么不太容易护理。 对，年抛半年抛都得护理，月抛的和日抛的是可以免护理的。 对，另外戴这个，如果您是，我估计您可是头一次戴吧，可能得适应一段，反正我就是不太适应，就很不舒服。 你当时的方法对没对？就是首先说这隐形眼镜啊，第一次戴， 我买当时买的是最贵的，当时最贵的，我就觉得最贵的是最好的。 瞎掰，第一天戴 啊 就戴2个小时， 然后就得摘了，千万不要再多带。第二天可以带两个半小时，第三天三个小时，第四天三个半小时，四个小时，这样通过一个月左右的过渡，就可以能够让您把这个眼镜戴到能够您一天从上班到回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觉得说这隐形眼镜我滴点那个什么润滑液眼药水我就可以 人工泪液 拿它去过夜、啊、其实是非常不推荐的。就这个每天的佩戴时间最长最长我们不要超过12小时。 行吧，谢谢你说的这么仔细啊，但是特别遗憾我真的忘了， 放弃了已经是吧 就忘了当时是怎么使的，我已经彻底放弃了啊。好，我们来讨论一下毛窝、棉窝的还有骆驼窝什么 这名词都出来了啊， 鸟窝都出来了。 嗯， 叫棉窝， 有人还说了，人家就住西城区，我们就叫毛窝 你看也说叫棉窝的。 对对对对对、啊， 就我觉得就是有棉货的和里面带毛的那个应该都可以叫棉窝或者是毛窝、 哦、 哎、 哦、 你说北京人他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 对，他这词儿设置 形容一个 东西哈，对对对， 被窝 好玩 是吧，棉窝、嗯、还有什么窝， 骆驼窝，我看这一新词儿，你说什么窝， 棉窝、被窝、鸽子窝就是那个窝嘛，它就是那特别形象，你一说就能想起来、嗯、是吧。好，那哪位知道啊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平价的 毛窝？ 因为很多老年人吧，他不是说钱的问题，就他穿惯了， 舒服， 他习惯穿这个、嗯、哎，他就愿意穿那个啊。麻烦赶紧帮我们说一下，或者您这个周末您奔哪儿逛了，您瞅见了，您到时候就想着给我们发过来，应该这个需求还是有的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嗯、好，我们这继续来找人啊。这位听众找人很明确啊，他是说听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一对唐山的老夫妻， 对， 说住在北京青塔那边，找他们干嘛呢？他们家有棉花，说我曾经啊求购过一些，现在呢还想要，但是呢我这个特别遗憾把他们那个手机电话给弄没了，就是翻不出来了，对不上号是哪个了。说如果这位老夫妻还在听节目的话，能不能再跟我联系一下啊、 嗯、 一位姓张的女士，电话是18801304218，18801304218。 哎，这个、嗯、或者有别人有真联系不上这对儿，有别人能转棉花的，是不是也可以跟他联系联系？ 但是那家老夫妻的棉花我有印象 啊，好像是他们老家送过来的， 哦、 就很好的棉花， 新棉花特殊暖和、 哎、对对对 是吧？ 所以人家肯定再想要。如果你说你们家存的棉花， 对对对 那老棉花、哦、人家不一定要。 陈棉花的确是差点事儿、嗯。嗯， 下面这位也是想找人啊。 嗯。他说想找一个小时工是吧，长期短期啊都可以，在家里呢说就是搞搞卫生啊，做做饭，周一到周日时间能行就成啊。家住在广渠门附近，他说最好啊是咱们帮忙团帮友家里面正在用的人员知根知底儿，哎，说能有这个闲暇时间能再来接一份活的，谢谢大家了。电话呢是13661038355，13661038355、嗯、 前提条件呢一定是咱们帮友们就是在家里做过的，你感觉比较好的推荐啊，一定要推荐给人家、啊、 咱们还是中介勿扰啊。 对对对，这位听众说想知道免费为老年人照相的熊猫摄影队的地址和电话。 哦，还有这个公益组织是吗？挺好的这个、 哦、 啊， 你是不是也想知道啊？ 我倒不 刚唱完竹子开花喽，刚唱完 熊 猫 摄影队就来了、啊、 好吧。嗯，哪位知道啊熊猫摄影队的地址电话。其实咱妈公益学校 啊 也有一支摄影队、啊、也经常的免费的为我们那里的老年朋友还有照婚纱的呢，照礼服。特别好的是他们那个婚纱礼服有的都是自己亲手做的， 哎呦真棒。 对、 嗯、 这非常有意思啊，非常好玩。 是、 行，哪位知道的话呢可以跟这位联系一下啊，叫做熊猫摄影队，我估计他可能是跟什么媒体看到的，来待会我们也查查啊。13521829564，13521829564。 熊猫摄影队我在想是不是专门拍黑白照片的。 对呀、啊、我也在想他为什么要叫熊猫呢为什么不要个什么香红之类的 呀、哎、那就土了对吧 行吧， 对对对对，得找点这有个性的新意的名字。 好、嗯、我们先把这些问题放一放啊，然后看一下这一组的物品转让信息。我们先把这个求购的说一下吧，求购的不多。 嗯，这位朋友啊是帮邻居的一位师傅求购一个歌华新一代机顶盒，那我估计就得是那种起码是高清的啊，价钱好商量，谢谢大家了。在三元西桥附近，电话是15601001248，15601001248。 这位朋友求购一辆女士的自行车，20的或26的都行，您这跨度可够大的啊。26基本上是女车最大的，20是最小的，车的状况好一些，价格面议。他在马家铺附近，微信电话同号15611067391，15611067391。这位朋友呢，想求购厅内吸顶灯灯具两个，直径不小于60公分，只要灯具不要带灯泡，13021275168，13021275168。求购的我这儿结束了。 好，那我们再说一组转让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家里有九阳原汁鸡，哎，昨儿是前儿啊，也有这个九阳原汁鸡啊， 不就是是不是就榨汁机改了个名字呀？原汁有什么 区别？不是，它那个长那样跟那个也不太一样。这个听众也给发了个图片， 哦， 就是。哎呀，没法形容它那个样子，它就还是有区别的啊，还是有区别的。全新没有使用过，原价599，现在呢打算220出手。电话是13801205026，13801205026。它好像是可以就是整个的，就比如橙子吧， 嗯， 好像能够直接放进去， 自动削皮啊。 不是，他就也不怎么就一压就压出来，因为现在外面有那种大的 机 器， 大机器我见过，对对对， 啊、是不是就、 啊、 就是他把它变成迷你版的了？ 哦、 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用过啊。 嗯嗯，挺好。 好，我们再说下面的啊。 这位朋友呢，转让紫铜烧炭火锅，100块钱，东西在昌平，这个咱们冬天好东西啊，但是注意安全，在家里头这个烧炭注意通风，在昌平。洋房，从人做涮肉那地儿顺出来的，不至于啊。 嗯， 17800801617，17800801617。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冰刀鞋一双，是42号，给我们拍图片了啊，是蓝色和红色配在一起的， 哦， 就超人那服装的颜色，哎，还挺好看的，就是那俩色儿，真的，哦，是俄罗斯产的。 哦， 这位听众呢，在知春地铁附近，电话是。82124503，82124503。从图片上看呢，看不出它是就是新旧，但是它拍得有点虚啊。 嗯， 但是看着还就干干净净的，至少是干干净净、很整齐弄的啊。 对， 嗯， 这位朋友呢，转让老红旗牌26女自行车，棍儿扎的，前后都有车筐，适合自由市场买菜用。转让50块钱有商量，后头还有一个车筐。 所以适合买菜用对啊，前后都有啊， 好吧， 嗯， 再送您一个打气筒，50块钱有商量啊，车在南城，电话是13522807584，13522807584。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清华同方笔记本电脑，型号是i7-47128核。